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7集，显而易见的排斥。 M 州经纪人接完秦管家的电话，大冷天的不由一个机灵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没多久，秦修晨拍完戏过来，伸手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大衣，身侧的助理连忙把水递过去。 怎么回事？ 秦修晨随意地披好外套，一边喝水，一边看向经纪人。 不是，你这侄女。 经纪人抬了抬头，将目光转向秦修晨，嘴中吐出来一句。 变态吧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修晨拿着杯子的手一顿，明眸眯起。经纪人找了好半晌，才找出来一个词形容秦冉。 徐家那位老爷子4年前就瞄准他做研究院的继承人了，听说还为了他去云城待了3年。哎，你说他不是变态是什么呀？ 上次秦家继承人考核事件之后，经纪人就觉得秦冉不该去学物理。毕竟秦冉那样前所未有的高分学物理太浪费了。眼下看徐老这做派，秦冉在物理上的天赋或许并不比计算机差。两门都学得这么好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呢？秦修成的助理也是熟知京城势力的人，一听经纪人说到徐老就知道是谁了。他有些恍然大悟。 哦，难怪他明明计算机很好，音乐细胞也好，却偏偏学了物理。 两人说完，不约而同地转向秦修晨。 秦 影帝，你 没 事吧？ 秦修晨淡淡抬头，看他们一眼，没说话，看起来还挺淡定。经纪人看着淡定的秦修晨，略微扬眉。另一边的一个主演找秦修晨讨论剧本，秦修晨嗯了一声，直接走过去。经纪人看了秦修晨的背影半晌，忍不住抽了一下嘴角，说： 我还以为他真的有这么淡定，这都顺拐了，几年难得一见。 京城亭兰公寓，秦冉刚回来，程文如在跟秦冉说话，他坐在沙发上，腿微微搭着。 你们又要去 M 州啊？那要小心点儿。好像听大堂主他们说 M 州最近不太平静。 程木看到一行人转去厨房倒水，先给秦冉、程温如一人倒了一杯。秦冉接过茶，敛眉抿了一口，微微颔首。程俊脱下外套，指尖还捏着手机。闻言他看了程温如一眼，刚想说什么，手中的手机响起，低头一看是 M 州的号码。程俊随意的侧头，程温如跟秦冉还在说话，他瞥了两人一眼，一边按了接通键，一边朝楼上走，声音压低。 唐会长。 打电话的正是唐军，他声音有些发沉。 你最近在哪儿？ 程俊进了书房，并带上书房的门，眉眼抬起。 京城，过两天会去 M 州。你的手又出问题了。 果然聪明。 手机那头，唐军站在树边，点了一根烟，说： 我几年没出手，黑鹰应该知道我受伤的事了。他想要会长的位置。 唐军的手在几年前就出过问题。当初程俊帮他做了一次手术，虽然看起来完好如初，但实际上灵敏度大不如从前。这种程度放在普通人身上自然不受影响，但唐军是个黑客，手跟电脑等同于他的命，这双手对他的实力影响得太大了。但是唐军一直瞒着，虽然他是黑客联盟会长，但黑客联盟内部也不太平，分为两个势力， 一个是站他这边的，遵守黑客规则道义的黑客，一部分是如同黑鹰加德纳那样不遵守黑客道义的黑客。唐军深知自己手受伤这件事一出来，这些人肯定会找准时机拉自己下马，到时候黑客界肯定兵荒马乱。作为黑客界的领军人，唐军一直维持着自己的使命。这几年他招揽不少黑客界冒头的人，就是想找一个三观符合的黑客继承黑客联盟的会长职位，能让他全身而退。陆之行他有考虑过，但陆之行致命的一点是他是学编程的。 黑鹰那确实麻烦。 程俊坐在书桌边的椅子上，眉头微拧。唐军的消息他也帮着掩盖了，这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黑鹰这个排名挤得上前十的黑客，视财如命，只要给他钱他什么都做。曾经在云城还攻击过陆兆颖的电脑，有迹可循，马修盯他很久了。 他向我发起了挑战，就在一个星期后，我手底下有两个后辈，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到时候你来一趟。 唐军抬头深吸一口气， 我本来还想培养我那个失散的侄女儿，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。 说到这儿，唐军忍不住叹气，电话里很多也不便多说。 等你到 M 州我们再详聊。 嗯，好。 程俊微微颔首，他挂断电话就打开书桌上的电脑，开始查看唐军的病历。三天后清晨，徐家人整队出发去 M 州。程俊有事昨天晚上就飞去 M 州了，秦冉带着程木落后一步。徐家是早上七点在机场碰面，秦冉跟程木来得不早不晚。徐家其他人本来在集合地点说话，看到秦冉全都停下了话语，不再说一句话，显而易见的排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